把笑道声你配给我时间，爱情又是廉价的可怜，光着脚我一路奔跑，鲜血泪水一路狂飙，收起我的骄傲，承认曾经备受煎熬，就像那记号只有你能明了，过了这一夜我就全忘掉。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徐志怡心下一惊，涌到口边的尖叫却被一贯的冷静收住。他没有开灯，踢掉鞋子，赤脚无声无息地靠近了床。电光中，床上躺着的男人浓眉细目，鼻梁英挺，嘴角一道细细的刀疤轻微地上挑，即便是合眼而眠，也好似带着一抹似是而非的笑意。外面已经因为他而吵翻了天，而他却躲在自己这间陋室中睡觉。徐志怡的心突然就软了。回来了，沈思睁开眼睛看着黑暗中朦胧纤细的一抹身影。还没到12点，徐志怡心虚地辩解。他们达成了协议，徐志怡在实验室工作绝对不能超过12点。沈思被逗笑了，身子向墙里蹭了蹭，在单人床上空出了一小块地方。徐志怡抬头望了望风雨交加的窗外，一点也不扭捏地躺了上去。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只听着呼呼的风声和雨点敲在玻璃上扑扑的闷响，闪电一道接着一道，黑镜般的天幕不断地割裂着。电光霍霍中，从天幕中坠落下来的雨珠仿佛刹那被镜头定格放大，好似一粒粒剔透的水晶，接连成铺天盖地的盈盈珠帘，仿佛只要撩开这层珠帘，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奇诡的世界。沈思静静地看着窗前的电闪雷鸣，像躺在风雨摇摆中的一叶小舟上。此刻这张窄窄的单人床却是那么的温馨宁静，又干燥又松软，枕头上还带着水果的香甜，还有徐志怡身上令人安心的消毒水的味道。他轻声地问，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唱歌吗？沈思轻轻合上眼睛，那噩梦一般的往事，曾经像一帧一帧定格的画面一般清晰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留下那幽暗的粘稠湿滑的恐惧感如居复古，还有那把刀，那把裹在塑料袋里的刀，扎破皮肤捅入肉里是锋利的寒意，直至今日仍然在他的身体里，比西伯利亚的寒潮还要刺骨。如今回望，一切都好像隔了一层朦胧的影，看不真切了。就连他是怎么喝下被下了药的咖啡，怎么迷迷糊糊梦游一般的被挟持上了车，怎么被粗鲁的捅了一刀，浑浑噩噩的坐在那把铁椅子上任人捆绑，都模糊成一团了。所以他可以像讲述别人的故事那样平静地讲述那段经历，可是那些细节却又顽固地占据着他的身体， 每当他想要唱歌时，便会跳出来，变成一个个凌厉的耳光，变成割在他手臂上的刀口，变成女人嘤嘤绝望的哭声。他被周良绑在冷冻库里整整七天，每一天周良都会带朱珍来，那个女孩子他认得她的脸，她是他后援会的中间分子，每次看见她就会双眼发亮，如痴如醉。可在那森寒阴冷的洞库里，他蜷缩在洞库的角落里，抬眼看向沈四，眼睛里全是泪水和恐惧。周良强迫沈四一分钟也不能停地唱，强迫朱珍眼睛也不准眨地听，沈四若停下来，周良就用刀子在他的皮肤上划一刀，而朱珍若敢移开眼睛不看沈四，周良就会马上劈过去一个狠辣的耳光，打得他嘴角淌血。沈四反抗过，挣扎过，沉默过，可是一刀又一刀，在朱珍苦苦的哀求中，在剧烈的疼痛中，在对死亡的恐惧中，他妥协了，只能不断地唱着，一声接着一声，一首接着一首，一直唱到嗓子嘶哑，喉咙出血，嘴唇干裂。唱不好，唱错了，他就会迎来一个又一个火辣辣的耳光，又响又脆的耳光带着屈辱，一声声响在他的灵魂深处。周良充满仇恨的眼睛令沈四觉得自己在不知道的时候一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否则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怎么会用这样暴力的目光来凌迟他。他几乎能够闻到那双戾气翻滚的目光中咄咄逼人的血腥味儿。他倦极了，渴极了，整个人都虚脱无力，而周良却只在每晚临走的时候才让朱珍为他喝一杯水，吃一个冷馒头，他甚至让朱珍给他包扎伤口。周良不让他死，他吊着他的命让他苟延残喘，周良要让他活着受折磨供他泄愤。他让沈四吃喝拉撒都屈辱地在同一把椅子上解决。刚开始沈四还能强作镇定，他以为凭借自己今日今时的地位一定马上有警察过来找他，尤其是当天晚上他还有一个粉丝见面会，周文就算是掘地三尺也会把他给挖出来。可是他错了，周良嘲讽地告诉他根本没有任何人发现他失踪了。周良甚至扔了份报纸给他看，那上面他的经纪人解释说他没有出席见面会是因为突发疾病，周文根本没有来找他。那一刻他以为自己死定了，每天晚上在冰冷的黑暗中，他甚至能够感受到拿着镰刀的死神那充满血腥味的呼吸。一天又一天，耳光声，刀尖在皮肤上游走发出的嘶叫声，女人哀痛哭的求饶声，还有冷冻室里那嗡嗡的机器轰鸣声，在这地狱的挽歌中，时间漫长的如赤脚走在烈焰中，沈思越来越绝望，意识也越来越模糊了。渐渐的，任凭周良在他的身上划过多少刀，他都没有办法再开口唱出哪怕一个音符了，甚至周良在他的嘴角狠狠地划了一刀也完全不能刺激他发声了。他觉得恶心，唱歌让他反胃想吐，浑身冒冷汗，眼前噩梦一般的经历就是那个忠诚无比的歌迷给他所招惹来的。可是朱珍什么也不敢做，只懂得嘤嘤地哭泣。沈四讨厌软弱，讨厌女人，讨厌他们爱自己，他只恨自己为什么要是一个歌手。在周良歇斯底里的控诉中，他始终沉默，他的消极对抗令周良觉得无趣。第六天晚上，周良带着朱珍离开了，临走前他扔下了一句话，说是等沈四死了再来看他。他听见朱英哭着哀求周良， 他死了你就永远回不了头了。 而周良用一种几乎是苍凉的语气回答他，说是他本就回不了头了，要等着和沈四一起下地狱。然后洞库里唯一的一点光线灭了，只剩下雪洞一般的寂静，死亡的寒气彻底将他淹没。第七天晚上，他已经神志不清，开始出现幻觉，迷迷糊糊中他看见洞库的门开了，有很多人跟着光一起涌入，然后他听见了小骨的叫声，紧接着将他反绑在椅子上整整七天的牛筋绳被人割断了，绳子松开的一瞬间，他被一件带着体温的衣服包裹住，他 他努力睁眼，小谷厚重刘海下流泪的小眼就这样无遮无拦地撞进他的视线里。安全了，他不用死了。沈思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睁开随后扑上来的周文，放心地昏了过去。但死亡的恐惧从那一天起再也没有离开过他，那恐惧在周文与他之间画上了一道永远也无法愈合的鸿沟。就算他身上的伤痕都一一消失，他对周文的失望与厌恶也消失不了。因为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唱歌就会恐惧，就会浑身发抖，声音打颤，曲不成调，甚至恶心呕吐，他再也成为不了一名歌者。沈四轻描淡写地讲完了整个故事，黑暗中他的声音依然很好听，好听得像是在讲最温柔最深沉的情话，可是徐志怡却听得遍体生凉。徐志怡沉默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沈四。他只是转过身，伸出手臂用力地抱住了沈四，顺便搭上了一条他的腿。徐志怡，这是我第二次用悲惨的遭遇骗到你的拥抱。如果你把这段经历公之于众，人们一定会原谅你的。那些虚伪的同情令人恶心，何况那女孩也是受害者，周良被判了七年，她已经受到了惩罚。那你以后怎么办？我没想到你会赔上自己的所有。我还有400万。沈思说着，然后低头在徐志怡头顶的发丝上印了一个极轻极柔，轻到完全没有任何分量的吻。但是这个吻却令徐志怡红了眼眶。是的，你有400万。徐志怡，我这么凄惨了，你也不肯让我占点小便宜。徐志怡沉默了一会儿，将头抵在沈思的额前。沈思，我相信你。沈四点点头，放心地睡着了。窗外疾风暴雨，雷声滚滚，树枝在雪亮的闪电中如群魔乱舞，而窗内静得只剩下两个人绵长和缓的呼吸。隔天早上，徐志一拉开窗帘，窗外风和日丽，天碧如洗，身边的男人酣然睡着，孩子一样的安静。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卫生间洗漱，突然手机铃声不依不饶地响了起来。徐志怡含着满嘴的牙膏抓起电话。 姐，姐夫没事了，雨过天晴了。 宋希兴奋地在电话里嚷道。 什么姐夫？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们只是朋友。 徐志怡生怕沈四听见宋希的大嗓门。徐志怡定定神儿走进卫生间，听宋希颠三倒四地说了一遍。 好个皱纹，事情明明已经进入绝境，他还能翻云覆雨。 周文知道这个时候再举行演唱会是不明智的，人们一定会特别关注沈四是否真唱，但是沈四是真的没有办法开口唱歌了。这一次他们别想骗过任何人，所以演唱会必须放弃。但是他也不能白白认输，他得让整个局势向对沈四有利的方向逆转，他要嫁接责任，让沈四获得同情。他相信只要公众知道沈四曾经受过的苦难，就一定会原谅他。尤其是女人，对着这样一张忧郁而英俊的脸，他们怎么硬得起心肠不怜他不爱他呢？于是周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和他一起出席发布会的还有朱珍。朱珍声泪俱下地亲口讲述了沈四被绑架被虐待的经过。是的，回忆整件事情对于朱珍来说相当于噩梦重温，那些泪，那些哽咽着涌到嘴边的对不起，诉说那些令他后悔莫及至今仍然走不出的阴影往事，是那样的自然，根本不需要像周文说的那样用一点演技。原本一向胆怯的他是做不到直面媒体的，更不敢在众人面前揭开自己的疮疤，可是周文威胁了他，于是他妥协了，鼓足了全部的勇气，坐在了聚光灯的包围之下。就像周文所说，这是他欠沈四的，不是吗？他一直欠着沈四，也欠着那个关在监狱里的男人。他一生中就爱过两个男人，一个是沈四，一个是周良，一个是他心中最明亮最遥不可及的太阳，一个比他还要渺小如尘。如果说沈四是他最终的幻想，越接近他，他就会越自卑， 他知道萤火无法与烈日争光，可是在周良面前，他却能任性地当一个公主。他可以恣意地高谈阔论，可以羞辱他，可以压榨他，可以挥霍他对自己的感情，不断地向他索取，索取，再索取。所以他其实是爱周良的，因为只有他能够满足他高高在上的欲望。可是他从未想过他会因此而心生恶念。当那天晚上他被周良从床上抓着头发拎起来的时候，当他在那个阴暗的地下二层的洞窟里看见被反绑在铁椅上的沈四时，他的整个世界就崩溃了。他哭泣，他哀求，他挣扎，他羞愤绝望，都不能让那个往日对他百依百顺的男人动摇分毫。他硬逼着沈四不断地唱歌给他听，朱珍闭上眼睛，不想看，不想听，不想让他的恶行得逞，可是换来的只有一个一个冷辣的耳光。他肿着脸，怎么也想不通，往日那些柔情的吻怎么会变成今天羞辱的掌掴。直到周良失控地向他控诉，他才知道是嫉妒，是恼怒，是对未来生活的绝望和对他的恨，让这个懦弱的男人变成了野兽。周良骆驼一样憨厚的眼睛里泛着嗜血的光，他疯狂地折磨着沈四，用刀挑破他的衣服，切入他的肌肤。冷硬的刀划过沈四柔软的肌肤的时候，朱珍的未来也被划得鲜血淋漓。他知道周良完了，也知道自己完了。他以为唾手可得的平凡幸福已经远成了天边的一条云，再美也是虚的了。而这一切只源于他不切实际的追星梦。朱珍狂热的少女心在这一刻被现实的粉丝见他还有一个，他终于知道过往种种都是他的错，他害了周良，也害了沈四，是他低估了一个男人的自尊，低估了最卑微的人也渴望获得尊重。最后那天他哀声恳求周良收手，可是他却一种又忧伤又无奈的眼神看着他，像是一个被独自囚禁在家里的孩童一样望着窗外，背着书包上学的同伴一样。他说他来不及了，从绑走沈四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无法回头了。是的，朱珍知道周良已经骑虎难下，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朱珍没有挺身而出，他胆怯了，在他绝望的目光中退缩了。他任由周良关上了洞窟的门，将沈四交给死神。后来沈四被救出，周良被捕。他曾经每天到沈四的家门口去跪求，跪求他原谅，跪求他不要起诉周良。沈四也如他所愿，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也许沈四要求的只是让他们这对恶心的恋人彻底从他的生命中消失吧。他以为周良囚困在监狱中，他囚困在愧疚中，沈四是唯一能够获得平静的人，但原来沈四也被那场烈火焚烧。当沈四从徐志怡的口中得知这些消息时，他愤怒极了，他立刻质问周文，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可是周文却回答，不是他就是你。沈四冷声道，你以为普通人有我们这么强悍的心理承受能力？周文，你闯大祸了。而周文却冷笑着回应沈四，一意孤行闯下大祸的不是你吗？我只是在给你收拾烂摊子。的确如周文所言，他的算盘恰到好处。不少沈四的粉丝在看完视频直播之后，在朱珍哀声诉说那噩梦一般的往事时流下了眼泪，原来我们四爷受了这么多苦啊！四爷可真汉子，从未向大众博同情，痛苦都默默扛了，给四爷点赞。甚至有人赞扬沈四能够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抵制住诱惑，勇敢承认自己的心结，值得其他艺人学习。而这种同情很快变成了对朱珍的口诛笔伐，各种谩骂和污言秽语像是千百年前砸向通奸者的石头，隔着网络将朱珍砸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有网友甚至造出了粉丝婊这样的词语来攻击那些为了偶像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星族，一个女人毁了两个男人，成为了朱珍最难堪的罪状。百科词条甚至为这个词语创造了朱珍绑架事件，他被绑在了追星族的耻辱柱上，任人唾弃鞭挞。朱珍迎来了他平凡人生中最恐怖的网络暴力，他 被人从无名的犄角旮旯里挖了出来，祖宗八代都受到了牵连，被问候了个遍。朱桢觉得如果可以，这些人一定会把他绑起来进猪笼。而朱桢的父母也被盖上了嫌贫爱富的印章，就连他一心想要保护的周良也被他以前的朋友出卖给媒体，换取了微薄的爆料费。一时间，申请到监狱里探望周良的记者络绎不绝。当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时候，那种群起而攻之的力量在匿名的保护色下变得狰狞。往日里因现实的憋屈得不到宣泄的种种愤满，全部借由这场明星绯闻喷涌而出，而朱桢就成为了他们泄愤的工具。他的房门被人泼了大粪油漆，他上班的时候被人跟踪猥亵，那还是白日，他行至地铁出口，有个男人突然冲上来抓住他的胸，他拼死反抗，却换来了一句，不就是个粉丝表吗，装什么纯情。而最荒谬的是，朱桢的老板居然向他委婉地表达，为了公司的声誉，请他主动离职。他的父母因此病倒，家里的亲戚却都不敢前来探望，唯恐被波及。尽管舆论一边倒的同情沈四，可是已经准备就绪的演唱会被取消，仍然让各路赞助商纷纷向心意索赔。周文每日和律师一起焦头烂额地处理着这些恼人的事宜，不断向广告商道歉，却丝毫也不能换来商人的怜悯。公司高层也不断地向周文施压，让他尽快解决这些经济上的纠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沈四竟然自己站出来公开表示愿意承担所有的损失。他通过自己的官网向公众承诺，他会尽快建立一个私人基金，用以赔偿所有想要退还演唱会门票的粉丝的损失。而面对广告商的索赔，周文不得不给沈四签出了一张又一张廉价的卖身契，以抵消他的巨额债务。而与此同时，徐志怡的团队已经确认了从疾控中心传来的病毒样本，这一次僵尸病毒确实是之前 SH5N1 的升级版。在巨大的免疫压力下，这种新的病毒通过中间宿主人类成功的变异了。新病毒除了拥有 SH5N1 的超强传染力和超高的致死率之外，在宿主呼吸系统感染之后24至48小时内发生凝血功能障碍与血小板减小症状，从而导致鼻腔或者口腔内出血，混合急剧分泌的唾液从嘴里流出，看起来就像是吸血鬼一般恐怖。更可怕的是，宿主大脑中枢受到病毒的影响，鸟、鼠、狗、猪甚至是人都会疯狂地攻击移动的物体，包括他们的同类和异类，直到脱力倒地或者引发肺部大出血死亡。这些症状无疑会击溃人们的心理防线，使人们陷入更加疯狂的恐惧之中。面对如此强大的超级病毒，之前徐志怡团队找到的疫苗完全不堪一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 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十集。任海涛把传感符拿起来，走到萧雅玲和王鹏翔的面前。 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我们已经从网络空间找到了终极武术的程序，现在你们用这个东西把它打开。 我不知道你们几个人有没有前科，入室偷窃和绑架人质，每个人都够判几年的了。听我说，这样不值得，现在住手还来得及。 只判我几年，那怎么够啊？ 任海涛说完，拿过一个平板电脑，打开来递到萧雅玲的面前。平板电脑的屏幕上，一个12、13岁的女孩正在和同学逛街。萧雅玲大惊失色，那正是她的女儿珊珊。 弄死这么一个妙龄少女，你说该判几年？怎么样，同情一下我吧，别让我下这个手。 好，好，你保证不伤害他，我就把文件打开。 OK。 但是你们不要乱来，尤其是这种二把刀的程序员，这个人必须听我指挥，否则文件能自我删除。 二把刀？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钻透过多少防火墙吗？ 把压力传感符的输出端口接在你们的系统上，打开终极武术文件。王鹏翔穿上传感符做各种动作，当有96%动作模式与密码吻合时，文件就会被打开。但是接下来只能由王鹏翔操作那个程序，任何其他人再穿上传感符做动作，程序都会觉察并且自动锁死。三次锁死以后，文件再也不能被打开。 别说的那么玄，打开以后，难道我不能从服务器上面看到文件的内容？ 不能，文件内容只能通过虚拟现实系统才能看到。 你是说这个文件就是能打开，但我们谁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只有这个小子能看到？ 我就是这样设计的，这就是动作密码的威力，专门防备你这种偷鸡摸狗的人。 看不到文件内容，那我们打开它有什么用？肖女士，打开文件后你能把这个密码消除吗？凡是用户本人应该都能修改密码吧？ 只有第一用户能消除密码，可惜你们已经把他害死了。 肖女士，你要想使诈小心我。 好吧，好吧，我知道你们费了这么多力气就是要练习终极武术，眼下这个目标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让小鹏进入虚拟世界，程序会教他练习终极武术，他学会了再教你们。 不一会儿，变形金刚自信地站了出来。 没关系，这小子根本就没有练过功夫，就是让他学了终极武术也不可能超过我们，他练一点我们也练一点，总之一直压着他就行了。 好吧，肖大姐，王兄弟，那就委屈你们了，尤其是这位小兄弟，你每天学多少就要教我们多少。记住，既然我们找了这么久，花费那么多精力，我们就有足够的耐心陪你们在这里耗下去，不要说十天半月，就是一年半载，我们也能保证警察找不到这个地方。所以你们要想早点出去，动作就要快一点。 你们再找一些软垫、地毯之类的东西铺在地上。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一是我们要休息，二是还要在上面练习那个终极武术。你以为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把程序直接输进他的大脑？现在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就是打开了程序，他也得一招一式的去练才行。 凭着任海涛手里的钱，这一些都不在话下。很快，几个打手就找来了崭新的地毯，小刀和小顺子也已经回来，和其他人一起忙碌着。场地的中央，肖亚玲帮着王鹏翔整理穿到身上的传感服，不远处站着任海涛，紧盯着他们。 记住，你进去后不管看到什么我们都看不见，你可以放心。 你们俩不许交头接耳，想说话就大声点。 你别那么凶。 冷静，没事的，虚拟世界你以前也进去过。好啊，放松，放松。 肖亚玲给王鹏翔戴好耳塞、眼罩，然后拿着一个微型遥控器输入盘，转身走到了电脑桌侧面。白毛正坐在那里，看到肖亚玲过来，马上站起来拦住他，抢过输入盘，小心翼翼地插在计算机上。 C 语言的密码设置程序你会输入吗？ 监视器上出现一行行程序代码，最后白毛重重地敲了几个字母，转过身示意王鹏翔快点上场。肖亚玲回到了王鹏翔的身边，王鹏翔戴上眼罩，虚拟空间还没有打开，他只能像个盲人那样站着。 小鹏，你做几个动作。 我应该做什么动作？我什么也看不到。 随便，总之越复杂越好，体操、街舞都行，让程序记住你的动作，与密码进行匹配。 王鹏翔因为双眼被蒙，只好像盲人那样小心地比划着，抬手、举臂、走步，计算机没有反应。肖亚玲摇了摇头，王鹏翔还在做那几个动作，他这才意识到这个孩子看不见自己。 不行，动作要复杂，要快，这里铺着地毯，你不用怕摔跟头。 王鹏翔大着胆子比划了几个自己熟悉的街舞姿势，逐渐熟悉了闭着眼睛做动作的感觉。突然他大胆地做了个空翻，由于看不见周围，落地时啊还摔倒了。寂静的房间里突然传来芯片高速运转的声音。 我看到东西了，我进去了。 哦了，文件打开了。 任海涛忘了肖亚玲刚才的嘱咐，兴奋地冲上来，一把摘下王鹏翔的视频眼罩戴在了自己的眼睛上，结果呢什么都看不到。 老大，他又锁上了。 任海涛失望地摘下眼罩还给王鹏翔，肖亚玲很得意，至少他把局势的控制权扳回了一点点。 我警告过你的，怎么样，想试试动作密码的威力？你还有两次机会。 虚拟世界之中，王轩穿着练功服出现在一片白光之中，周围没有其他任何物体，显得极不真实。 这只是一个虚拟世界的初级版，还没有来得及制作出复杂的背景。王轩，对面站着王鹏翔，一只虚拟键盘出现在王鹏翔面前的虚空中，王轩身边则出现一行字幕： 孩子，如果你来到这里，说明你被人绑架了。不要怕，我指导你突出重围，现在耐心听我的指导。 明白爸爸。 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学习终极武术，掌握它，打倒敌人，冲出去。 我要学习终极武术，这得需要多久？ 你不需要系统学习它，只需要掌握基本功，几天就行。现在开始练习冲拳。 这是武术的基本动作，从这里开始练习要得多少天才学会啊？ 每个武术动作最有效率的姿势只有一个，计算机刚刚把它们运算出来，世界上还没有人做到。你要试试，当你做出那个正确姿势时，压力传感服便会让你完成这个动作。快练习冲拳，体验正确动作的感觉。 在现实世界里，一群人围着王鹏翔，只见他站在屋子的中央，滑稽地敲击着面前的虚空。 你输入了什么？ 我在按他的指导语进入程序。 白毛，你那边可以看到他输入的文字吗？ 看不到，只有同样进入虚拟空间才行。 虽然做了这样的回答，但白毛并不相信萧雅玲的话。最复杂的三维动作都能识别，语音识别要简单的多，但他拿不准。对于这套奇怪的程序来说呀，是不是也如此？万一搞不好文件自动锁住，那可就不好玩了。 我一定要找时间研究研究，通过键盘输入的方式进入虚拟空间。 任海涛并不知道白毛的想法，又转向萧雅玲，怀疑地盯着他。萧雅玲的嘴角挂着一丝嘲弄： 随便，你想进去看就去吧，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你设计的程序，你会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程序是我设计的不假，不过经历四个多月的云计算，它生成出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打开过。 任海涛忍住气退到一边，他无法从萧雅玲平静的外表看到他内心的紧张。是的，萧雅玲根本不知道程序运算完成后会得到什么结果。此时啊，他比任何时候都期待那个终极武术真的被计算出来。那边王鹏翔静下心来，尝试着做冲拳的动作，但怎么用力都撑不直手臂，姿势不标准的时候，压力服会自动锁住他的胳膊。王轩倒背着手一动不动，一行字出现在王轩的身边： 耐心尝试，寻找那个最正确的姿势。 王鹏翔小心的缓慢的尝试着做着冲拳的动作，随着他越来越逼近那个最终的动作，传感服给予的压力也越来越小。现实世界里呀，屋子中央的王鹏翔缓慢地尝试着冲拳，开始几次都没有完成，胳膊仿佛被无形的绳子勒住。后来呀，他终于能完成这个动作了，只是速度特别慢。任海涛和打手面面相觑： 你在干什么？这是武术基本功，你小子想拖延时间？ 我有什么办法？程序就是这样安排的。 小刀想冲上去，被任海涛阻止。他相信这里边一定有门道，于是几个武术高手耐心地看着王鹏翔不停地做着冲拳的动作，一次又一次，速度越来越快，力道看着也越来越猛。不过再怎么说呀，这也只是基本功而已。虚拟世界里，一行字出现在王轩的身边： 好， 你已经掌握了其他武师一生都做不准确的动作，下面练习摆拳。 于是王鹏翔再一次小心地缓慢地尝试着摆拳的动作，接下来是劈掌、顶肘、袭击、踢腿。一个多月前他才系统地接触武术，现在练这些基本功啊，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倒是把一群看客搞得昏昏欲睡。终于王鹏翔气喘吁吁停下来， 我不行了，累死了。 肖亚玲马上跑过去扶住王鹏翔，小心翼翼地帮他摘下视频眼罩和耳机。 他还是个孩子，已经被你们折腾到这么晚，他要休息。 哼，休息没问题，营养我也能保证，只是你们别偷懒，弟兄们在这里盯着，两个小时一换班。 留下了竹竿和变形金刚，任海涛带着几个人离开了大厅。这里的窗户都被封住，以免透出光线，所以啊，他们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只是感觉到了困倦。室内亮着灯，地上铺上了一张地毯，上面有两套枕头和被子。王鹏翔盖好被子准备睡觉，肖亚玲站在一旁关切地望着他，竹竿则在不远处监视着他们。 你还好吗？啊， 肖阿姨快睡吧，我没问题。 肖亚玲和王鹏翔都转过身望望竹竿，竹竿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两个人不再说什么，躺下来各自地睡去。在刑警队办公室中，李建军站在窗前，抱着胳膊望着外屋，眉头紧锁。外边一个警察正在给雷延芳和龙子元做着笔录，夫妻俩神情焦急。他们本来是在住所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发现是这家人出了事儿，马上通报李建军。因为李建军曾经给当地派出所打过招呼，严密关切王鹏翔的动向。做笔录的警察推门进来向李建军汇报， 我从移动公司那里查过了，王鹏翔昨晚七点半钟给肖亚玲打过一个电话，从那以后两人都没有再使用过手机，估计那是他在询问联系地址。 手机定位在什么地方？ 定位信号完全消失，估计是绑架者把手机砸碎扔掉了，他们反侦查能力很强。 晚了晚了，有人在找王轩留下的那个东西，把他们一起劫持了。你快去通过交警队录像寻找肖亚玲昨晚开车去了哪里。哦，等一下，还有一个人可能知道线索。 在中国武术协会办公大楼门口，汤继国拎着文件包走进来，一个男同事急匆匆地迎上来，告诉他是刑警队的人正在办公室里等他。汤继国吃了一惊，紧张地回到办公室，李建军和助手都等在那里。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还是上次你被袭击的事情？ 我不是已经做完笔录了吗？怎么你们找到了凶手？ 你可能有些细节要补充，袭击你的人是不是要寻找一些东西，而且和王轩有关？ 这 你听着，上次你为什么不讲出实情，我暂时不用管，这次你一定要实话实说。王鹏翔和肖亚玲昨晚一起失踪，你不讲实话有可能就连累两条人命，其中一个还是你老同志的儿子，你不担心吗？ 啊，我说其实不是，我说不清楚，那个人袭击我是要我交出终极武术的下落，可我根本没有那个东西。 终极武术？老唐，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真话，不然就可能涉嫌妨碍司法活动。 我说的就是真话，可惜不容易遇到明白人。终极武术那是王轩一生的梦想，他要从每种武术里提取最精华的部分，合成出天底下最强大的武术。当年 他一直在宣传这个理想，也许有人听到过，真以为这东西会很厉害，还以为王轩已经把它研究出来，藏在什么地方。警察同志啊，我觉得那根本就是他把武侠小说看多了，胡思乱想。你们想想，我要是把这个原因给你们讲，你们能相信吗？肯定觉得我在瞎扯淡。 好吧，终极武术是否存在，它到底有多厉害，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觉得它存在，不惜用犯罪手段寻找它的下落。王轩本人有可能因为这个遇害，现在他们又开始向王轩生前有重要关系的人下手。 一片黑暗里，只有生物钟在提醒两个人质，现在已经是白天了。密室里摆上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丰盛的食物。王鹏翔紧张了一个夜晚，觉得非常饿，干脆大吃大喝。萧雅玲小口地吃着，变形金刚在一边监视着他们。王鹏翔吃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变形金刚推了他一把， 吃完就快干活。 那可不行，刚吃完就剧烈运动对健康不好。 变形金刚表情愤然，想了想无可奈何地退到了一边。现在这小子呀成了宝贝，他们呢还不敢轻易地动他。休息了足有半个小时，训练才重新开始。萧雅玲帮王鹏翔整理着传感服，众歹徒围在一边观察着，只有人海涛不在室内。 怎么今天又要练冲拳踢腿了？ 那我怎么知道，程序让我练什么我就练什么。你没玩过游戏，上一关打不通下一关就不会出来。 哼。 果然接下来的训练仍然是那些基本动作，王鹏翔自己也练得有点不耐烦了，他收住姿势敲打键盘。 下一步做什么？ 把他们分别带到摄像头前，你用这些基本动作和他们格斗，程序会记录每个人的动作模式，找到弱点。 防护服的一个好处就是把脸要蒙起来，谁也看不到王鹏翔的表情。把情绪稳了稳，王鹏翔摘下视频眼罩活动着身体。 好了，你们谁和我练练？ 练练？就凭你练了这一天一夜的基本功？ 怎么你不服？这些人里面你小子我最看不顺眼，前段时间你骗了我一路，来来来，让我揍你几拳。 一边的萧雅玲看得目瞪口呆，生怕王鹏翔按耐不住刺激歹徒在吃大亏。小刀果然冲上去和王鹏翔搏斗在了一起。王鹏翔别的不会，只能用那些武术基本动作还击，居然连续的击中对手，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力道才和小刀打了个平手。众打手面面相觑，竹竿站了出来。 哟，有点邪门啊，我也来试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